第十四课，我还是喜欢中国的民歌。 星期一，在玛丽的宿舍里。哎，王峰，今天上课的时候，我们班口语老师教我们唱了一首中国的流行歌曲，叫什么来着？反正是你们男人唱的歌。 你怎么那么肯定是男人唱的歌？很多歌男女都能唱。 当然是男人唱的歌了，老师给我们放了这首歌的 MTV 录像带，那里面有个男人一边跳一边扯着嗓子吼。 听你的口气，你是不喜欢这首歌了。 听听还可以，我可唱不了，这歌也不适合我们女同学唱，他们男同学唱的倒挺带劲儿，一唱起来震得我耳朵都疼。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歌？ 我喜欢慢一点的，温柔一点的，像中华民谣、祝你平安什么的。 你会唱的还不少吗？ 我哪会唱呀，我的同屋有这些歌的磁带，整天听也就会跟着哼哼了，要是让我唱我还真唱不了，歌词都不知道是什么。 想学吗？我教你。 你也喜欢唱歌？你可真行啊，学习、打球、做饭、唱歌样样都会。 你先别夸我，我大概也属于扯着嗓子吼的那种人，说不定我一开口你就会捂着耳朵跑出去。 不会吧，听你说话的声音唱歌也一定错不了。 那我就凑合着教吧，你说吧，想学哪一首？ 你最好教我唱中国民歌，和流行歌曲比起来我还是喜欢中国的民歌，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歌。我在美国的时候学过几首，不过全都忘得差不多了。 你想学哪个民族的歌呢？ 我都想学。 你学得过来吗？我告诉你，中国有56个民族呢，要是都学够你学一辈子的。 那就把你喜欢的歌教我几首吧。 这样吧，下次辅导我把我家的几盘磁带拿来，你先听听，喜欢哪首我就教你哪首，怎么样？ 那太好了。星期三，在玛丽的宿舍里。来了，王峰，磁带给我带来了吗？ 那还忘得了，早就准备好了。 快让我看看。哟，这么多，你是不是把商店的磁带都买来了？ 这还算多呀，你要是想把商店里有关民歌的磁带都买回家，恐怕得带一个大旅行包呢。 我的天哪，那我可买不起。哎，这盘上的康定情歌我在美国学过，好像是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。哎呀，后边是什么我忘了。 这是四川康定一带的藏族歌曲。 这首茉莉花好像我也听过，可是我不会唱。 这是中国南方的汉族民歌，你再听听这首蒙古族的，名字叫敖包相会。 真好听，不过听起来调子挺高的，我可能唱不上去。 那就降两个调唱。 哎，王峰，我忘了问你，你是哪儿的人呢？ 中国人呢。 废话，我还不知道你是中国人，我问你是从中国哪个地方来的。 我是北京人。 你们北京有什么好听的民歌吗？ 我还真不清楚。哎，北京儿歌倒是很有名。 什么是儿歌？ 就是小孩子唱的歌。小白兔白又白，两只耳朵竖起来，爱吃萝卜爱吃菜，蹦蹦跳跳真可爱。 哎呦，笑死我了。我是王峰，我现在明白为什么你说话那么有意思了，看来是北京文化对你的影响。 北京人说话是挺幽默的，要是你有空去听听北京老人聊天，那才有意思呢。